你好，是宝玉。软件工程师呢，是软件项目重要的人员组成，从设计到编码实现以及上线后的运行维护，都需要软件工程师的参与。所以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软件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其实我在微博上问过软件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多答案，有说是技术，有说是代码，有说是天赋和激情，有的说是经验，还有的说是想象力等等等等。那我思考过这些问题啊，我觉得呢很多答案都挺好的，但是呢不够突出核心竞争力，或者是没有突出软件工程师的特点。比如说技术和代码的能力，它属于基础能力，而不属于核心竞争力。天赋和激情呢，其实放到哪个职业都可以这么说，何况天赋它也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聪明人呢不是好程序员的例子也很多，经验呢是很重要，但是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有些号称有3年开发经验的程序员，只不过是把1年的经验呢重复了3次罢了。想象力是很重要，但我觉得更适合科学家或者是艺术家，因为他们要通过想象力在未知的领域去探索，而工程师呢更多的是利用已知的知识去打造产品。想象力啊，算不上核心的竞争力。我觉得软件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呢，不是单一能力的体现，而是几种能力和价值的合集。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影响力构成了软件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学习能力。对于软件工程师来说呢，最基本的要求是技术和代码。如果你看招聘网站上招聘软件工程师的要求，都需要能掌握一门或者是多门编程语言，会熟练使用工具框架。但熟练掌握一门编程语言框架还不能构成核心竞争力，因为现在技术啊更新迭代太快了，现在你熟悉的语言啊或者说框架可能过几年呢就没有太大的市场了，需要学习新的技术。这一点呢做前端的同学一定深有体会。比如说前几年 jQuery 很火，你好不容易呢精通了，再过几年呢又改用 AngularJS， 而现在呢则是 React 啊 Vue 的天下了。而且光会这些框架呢还不够，还需要学习使用配套的打包工具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工具。而这些工具呢它也一直在推陈出新，每一次更新升级都需要重新学习。就算是编程语言时间周期能稍微长一点，但也没有谁能保证一门语言就可以一直很火。我早些年呢对 ASP.NET 的掌握程度呢已经达到了技术专家的级别，后来啊公司要转型做移动应用，就必须要去学习 Objective-C， 否则呢你就得换个工作才行。然后我出国之后呢要重新找工作，这个时候呀像 ASP.NET 呀和这种Objective-C 的这种工作机会就很少了，但是前端的工作机会很多，那我就要去学习前端才能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所以我觉得呀像编程语言框架工具这些呢都不是软件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能快速学习掌握编程语言框架工具这样的学习能力呢才是软件工程师最基础的核心竞争力。为什么我说学习能力只能算是最基础的核心竞争力呢？因为技术学了之后它是要用才能产生价值的，学得好不代表用得好。所以你看很多 LeetCode 上刷题分数很高的同学，让他去实现一个需求，代码可能还是写得一团糟。那么软件工程师怎么样运用学到的技术呢？我们可以先看一看软件工程师的日常工作有哪些主要的工作，以及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去解决。首先呢就是实现功能需求，需要去分析需求，然后呢抽象设计，最后实现，还要去修复 bug。 改 bug 最大的挑战呢其实是重现问题，也就是说发现问题，然后呢再去分析问题，最后呢解决问题啊，像重构代码啊，优化性能呀、啊、对于代码重构优化性能最难的地方呢其实是发现代码问题在哪，发现性能的瓶颈，然后呢再去分析，去寻找解决方案，最后再去解决。也就是说软件工程师这些日常开发工作的核心呢还是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这里呢我统称为解决问题。这几个能力啊看起来没什么稀奇，但是要仔细分析呢 其实软件工程师水平的高低恰恰就体现在解决问题的能力上面。若干年前我们要做一个抽奖系统，负责这个任务的程序员呢就设计了一个技术方案让我审查。他的方案呢从功能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安全方面却欠考虑。那我就问他了，说哎，如果有人用一个工具模拟用户操作反复的点击，那岂不是可以不停的参加抽奖，极大的提高了中奖概率。于是他就说哎，那我们可以在前端增加限制，不让用户重复点击。我说那如果说通过抓包工具反复直接发送这个数据包，那不是一样可以绕过你的前端的检查吗？同样一个抽奖系统需求呢，新手程序员啊看到的是如何实现功能，而有经验的程序员呢会发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未雨绸缪，把可能的安全问题呢消除掉。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能力体现。软件工程师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生产环境出现故障，新手程序员呢通过分析也能把问题修复，但修复完了之后呢就觉得没事了。而有经验的程序员啊会在恢复之后呢还会进一步分析故障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以及以后怎么样可以预防类似的故障再次发生。分析问题呢不仅仅是分析表面的问题，还需要去分析问题深层次的原因，以及思考预防同类问题的机制。在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之后呢，解决问题相对会容易一些，但有时候啊你明明知道问题在哪，但不知道怎么解决也是很苦恼的事情。在工作中呢就经常有新手程序员跑过来向我请教问题，比如说哎，遇到一个 API 不会用，这时候啊我通常不会直接告诉他答案，因为我可能也不知道这个 API 的用法。那就算我知道告诉他这一次了，他下一次呢还是不会自己去解决，所以我会反问他说哎，你查过官方的文档吗？因为基本上大部分的 API 呢在官方的文档都有说明。那还会问他就说哎，你有没有搜索过呀。很多问题呢其实有人呢已经遇到过，而且呢还把解决方案都贴出来了，比如说像 Stack Overflow 啊就是个很好的地方。还会问他就说哎，你用了什么关键字啊。很多时候啊没有找到答案呢就是因为关键字没有选好，比如说你用中文的关键字你就很难搜索出来匹配的技术帖子，如果你改成英文呢，你也使用谷歌就可以找到更多更合适的结果。还有的问题啊确实不是通过搜索引擎能解决的，需要去寻找其他组啊或者是外部的专业人士的帮助，这也就是说要去问问题。但就算是问问题这种小事啊一样能体现程序员的水平。比如说呢我就遇到过很多程序员来就是去请教别人的问题，但是呢都没有人回复，那并不是说没有人愿意去帮助他，而是说他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描述清楚，从他的问题呢很难知道他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和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这个时候呢我通常就会建议他去看一看有一篇帖子叫提问的智慧，就我在文稿里面呢也附了这篇文章的链接，感兴趣的同学啊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样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呢，就是软件工程师的进阶核心竞争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啊，确实是软件工程师很重要的一种能力体现，但是呢，还不能完全体现出软件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为什么大部分程序员的技术水平、解决问题的能力差不多，而有的升职加薪的机会很多，有的呢，不需要去找工作，总有个工作机会来找他？那这其中的差别啊就在于他们影响力的不同。有些程序员呢他做事情认真靠谱，做出来的结果让人放心，这样久而久之啊就在公司形成了口碑和影响力，大家都愿意跟他一起共事。而有的程序员呢他乐于帮助别人，他分享自己的经验，跟一些新手程序员啊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在团队里面呢有很高的威望。有的程序员呢他有独特的项目、公司或者是行业的经历，比如说像在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厂有多年的架构师经验，在业界呢有一定知名度。有一些程序员啊写自己的技术博客，出去做技术讲座，成了技术大 V, 在技术圈子里面呢有一定的名气和影响力。这样的影响力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但却是一个软件工程师最核心的价值体现。那你首先要通过一点一点技术成长的积累，需要通过一个一个成功项目的积累，需要通过一篇一篇技术文章分享的积累，需要通过一次一次帮助其他人成长的这种积累。而一旦形成了足够的影响力呢， 就会变成软件工程师职场发展最牢固的护城河。所以综合来看，软件工程师最核心的竞争力其实是分三层的。最底层最基础呢，就是学习能力。通过学习能力呢，快速的学习掌握新技术。中间一层呢，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利用学到的技术呢，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最上一层啊，就是影响力，是核心竞争力的综合体现。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影响力一起呢，就构成了软件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就像下面这个金字塔图一样，那我称之为软件工程师竞争力金字塔。但必须要注意啊，这三层呢，缺一不可。你不能光去追求影响力，而不踏踏实实学习和做事情，也不能光去做事情而不学习，那必须要踏实的一层一层的打好基础，这样才能让你的竞争力是持久的，而不是昙花一现的。那么如果你是软件工程师，了解了软件工程师竞争力金字塔，你就可以自上而下更有针对性的培养提高软件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不是把自己呢绑死在一门技术或者是一个框架上面，而是训练自己学习能力，让自己呢可以拥有快速学习掌握新技术的能力。日常工作呢，也不仅仅说是实现一个一个的功能，做一个一个的项目，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就锻炼和提升你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呢才能最大化你的工作经验，而不是机械重复，没有什么积累。在工作中呢，不仅仅是把事情做成，还把事情做好，不仅仅是自己成长，还帮助其他人成长，最大化的利用所在平台和行业的经历，转变成你的经验和影响力。工作之外呢，也多分享，打造自己的品牌，这样你就可以一点一点搭建出属于你的竞争力金字塔，构建出自己最核心的竞争力。如果你是要招聘优秀的软件工程师，了解了软件工程师竞争力金字塔呢，你就可以自上而下，更容易筛选出优秀的软件工程师。首先呢，你可以通过内部推荐，优先找那些口碑好、做事情呢认真靠谱的软件工程师，然后你可以考察他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说你可以问他，项目中啊都遇到过哪些复杂的问题呢？那你又是怎么去解决的呢？通过问题的回复呢，再深入问一些细节的问题，比如说你当时是怎么考虑安全性问题的？如果访问量增加一倍会有什么影响呀？类似这样的问题呢，你就可以对他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最后你还可以考察一下他学习能力，比如你可以问他，哎，你最喜欢的编程语言是什么？你是如何学习这门语言的呢？如果让你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你打算怎么来学？通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对他的学习能力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好，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由于篇幅的限制呢，我把文章分成了上下两篇。上篇呢，主要是分析了软件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是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影响力。那我在下一篇里面呢，给你讲具体怎么做，才能有效的提升软件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学习能力呢，就是你学习并掌握一门技术、框架和工具的能力。好的学习能力呢，能帮助软件工程师啊，在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快速的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解决问题的能力呢，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软件工程师非常重要的能力，帮助软件工程师在日常工作中呢，高效的完成工作，创造价值。影响力则是软件工程师价值的一个综合体现。那么如果你是软件工程师，那么你就需要自下而上训练自己的学习能力，积累解决问题的经验，工作的过程中呢，形成影响力，一点一点去构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如果你要招聘或者是筛选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呢，你就需要自上而下，选择那些口碑好、有影响力的、能帮助你解决问题的、有很好学习能力的。最后，我希望你可以思考一下，你对于软件工程师的核心竞争力是怎么看的呢？有哪些是你认为有价值的能力？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分享给你。